锵锵三人行，其实咱们节目也是个游戏，是吧？聊天的这个游戏。嗯。但是现在我学会了，游戏要跟着人民走。 没错。 跟着人民网走，对吧？人民网评《王者荣耀》到底是娱乐大众还是陷害人生？然后人民网二评《王者荣耀》，加强社交游戏监管，刻不容缓。人民网三评《王者荣耀》，移动时代不会像有人想象的那样无忧。而且我不光跟随人民网，我看跟随新华社还有荆轲变美女，王者荣耀不该游戏历史。嗯，哎，这话题堂堂正正啊。家辉，对王者荣耀在我们这个周围朋友圈的这个火，你有见闻吗？ 那当然还有第一手的体验了，因为我很多 你玩是吧？ 我没玩过，我看学生玩，因为我看到我当了几年的那个大学的那个叫什么，你们叫社管啊，叫管理 啊， 社 辅导员啊， 那看到他们不断的变了，以前玩三国杀是吧？ 三国杀， 后来玩什么英雄联盟什么，现在是玩这个王者荣耀嘛，真的是蛮迷的。那我就看他们玩，可是我觉得说重点监管它的什么呢？是不是说一个游戏，不管你叫它是不是一个游戏哈，它还是好玩的，那不能太好玩呢。任何的东西太好玩，像对我来说打麻将一样啊，非常沉迷的。对不对？上 AV 网也一样，看大婆打小三也很沉迷。哎， 对，你要说这个我就想起来，打麻将的瘾能戒吗？ 要很辛苦哈，你要家里娶一个很凶的老婆才能戒掉哈，那我成功了。 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伟杰呢，可以报告一下这个关于凤凰卫视玩王者荣耀的情况。 我觉得我们一半以上主持人都成名，都不知道在我们楼上那个主持人小房间里面，就有一位黄姓女主播以及万姓男主播以及很多男主播们，他们就会开始组战队，然后播早班车也是这样，就早班车的几乎所有主编都是战队的一员，所以每次早上开始吃早餐的时候，大家就在食堂里面疯狂开始那个打王者荣耀，就呈现一个大家都已经中毒。 那你为什么不打？ 我首先我两个原因不打。第一是我以前我就是上面有个哥哥，那我们就是身为老二呢，都会有一种知道哥哥被揍的事情千万不要做。哦，我哥小时候就是对就是他都去那种网咖打电动或什么，就被我妈毒打，所以身为老二就有一种假装乖，想说不会打电动。然后再者是我真的是我是有测试过手眼睛跟手不大那个协调。 哦，所以我失调是吗？ 就也有一点点，所以我其实是手脑有点不大协调那种人，所以我打电动一定会死。 哎，我也是。 对， 我也是，就是说身体协调比较差。哦，就将来会得那种硬化多发性， 是 这样 吗？ 不是，就是 不是早就得了上回消气。嗯， 哎，这个就咱们主持人应该提倡他们玩。嗯，因为都是成年人，也不叫提倡了啊。嗯，但是现在问题在于啊， 小孩 这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不仅是王者荣耀的问题，所以说这个人民网也不是开玩笑，他当然不是开玩笑，对吧？ 他很认真的， 这是个很认真的，这是个事关人类的科技时代的一个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它有严肃性。所以这个你知道腾讯呢，啊，出台的这个大动作呀，就是史上最严格的防沉迷的这个机制，而且它是一套系统工程。就是你现在你要认为就是说腾讯那帮开发的说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我觉得恐怕也未必是那样。就是我看他们采访他们一个就发明这个游戏的 创始人， 他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实际上啊，早就不是说因为人民网说了我们才弄，实际上我们早就有这个防沉迷的这个程序，而且他们还要系统工程呢。就我注意到他们的倾向就是说，哎，我们这里边有夏侯惇，对吧？我们这里边有小乔，虽然小乔穿的就跟一个小乔短裙还是乔，但是呢，他希望把他引导就所谓的正能量，比如说他现在要搞一些历史故事的节目，就借着这个让大家学习历史知识啊。哎，所以出台就有一个叫什么共同安全什么平台。 对对对对对。 你知道那原理吗？他现在是两个，一个就是说实名。 对。 实名呢，但是我发现这记者也挺狠的，说中青报的记者啊就偷偷上去玩，就发现呢还是有破绽。当然他们也承认，就是说问题在于啊，实名实身份证什么认证，你到现在为止它不光是一个网站，它是整个互联网，这都是个大难题。你如何做到它不用小号啊 或者说是社会上 别人的号啊， 社会上有很多你给钱就帮你弄这个东西。他们腾讯也说了，说我们已经打击了很多很多， 第一天就被破解了，然后第一天就很多商家就直接几千块我就帮你开一个，你就算未成年我也帮你开一个， 什么几千块， 几千块、啊、 几十块就有了，对，可能几千块开一个可以长久晚， 对对 对, 对， 你要的话几十块就买一个身份，太简单、嗯、所以股民的反应最快的，这事情一出来了，第一天呢，腾讯的股价就往下掉了，掉了4.1%还4.2%。第二天啪，全部涨。 因为所有的我，因为我看哈、哦，就好玩就在这里，就是当腾讯第一天要设，然后开始往下之后呢，所有的游戏类股都跌。但是呢，第二天早上你看到所有的经济日报什么什么都告诉你说，大行建议趁低买入，所以隔天马上就反弹。我想说，所以昨天的只是叫我们要好好， 真的耶， 是真的， 真的耶，趁低买入是个机会 啊。 他腾讯肯定将来火呀。 啊，对， 所以我一开始说的就是说，重点在于说什么到底要监管什么？你监管它不能让这个游戏太好玩吗？嗯，只要任何东西，所以我举麻将作为比喻嘛，只要任何东西太好玩，那一定会沉迷嘛。那所以重点不是去批评它嘛，像你引进什么什么什么历史知识也好，这个那个也好，没有用啊，它还是会沉迷啊。历史知识，假如你太沉迷，也塞了一堆的这个数据，一些什么没有用的。嗯，那所以说，为什么我们会沉迷呢？因为这太好玩。为什么这太好玩呢？相对现实社会太沉闷了，太闷了，我们的书太闷了。当然，游戏世界对我们来说是最美好的天堂嘛。嗯，我觉得说这是一个配套，更别说这个电子科技文化哈，到了一个地步，让我们连我们大人也很沉迷啊。当时不是我的学生站着不给我玩的话，恐怕我也在继续跟他们玩下去。 他这个啊，可能是有这么一个问题。你我这么说吧，就是说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你知道现在这个问题是，我觉得啊，这个你看，我看这个人民网、新华社，它包括这些官方媒体的评论，就是说现在你很显然意识到，不是说在说它好或不好，而是说你管或者不管，不是说现在连国家都意识到一个规定解决不了问题。 对， 这种这东西啊，就是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大潮啊，你现在他们现在提出来的就是得三级管控，就是说实际上啊，光靠国家有关部门监管管不住的， 对， 光靠网站自己出一些防沉迷的这个机制也不能够完全奏效。 其实我觉得 必须还加上家长， 对， 家长跟孩，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兜回一圈啊，又兜回到你说到根儿上。你看他们现在开始说这个安全平台啊，就干脆就是说帮助家长啊，锁定，不是锁定账号了，锁定硬件设备， 对，营建暂停， 就是说你们家这小孩，未成年小孩啊，你这小孩他只要拿这个手机玩，家长一键就给他锁死。你看他现在说简直是个系统工程来对付这个。 嗯，我觉得其实家长在这部分呢要负很多的责任。你看这些小朋友长大的时候就是跟手机跟互联网一起长大，就跟可能我们那一代，我们可能跟什么其他的，比如说你可能玩橡皮筋沙袋或是什么，或者是这个任天堂游戏机长大，这是他们从小生长的。很多的父母小孩子一生出来可能一次带出去玩，手机就给他玩，所以他已经从小习惯玩手机。然后你现在突然跟他说，因为这个游戏对你不好，所以你以后不可以玩手机，不可能啊！就像你每天都在吃，你每天都在吃饭，你今天跟他说你在从此以后再不能吃饭是一样。我觉得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说是因为游戏太好玩，小孩才会沉迷。但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是家长呢，在某个年龄之前，他都会觉得说没关系，他只是一个手机游戏，不影响到他功课。可是等到他们大了，开始上课之后，他觉得影响到他课，他才觉得说那你不能玩。那我觉得这小孩，我觉得这样对小孩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。 这里面有个部分哈、啊，这家长不是说会那么乐观，觉得不影响，知道影响的，可是拒绝不了。我看到太多了，20多岁、30多岁的年轻朋友生小孩以前哈、啊，太太怀孕了，他们一定说放心，我们不会给我们小孩跟像其他小孩一样，几岁以前不准碰手机。可是无一例外，当小孩生出来到了2岁、3岁、4岁 可以坐着的时候， 一出来就、啊、手机丢给他 ，iPad 丢给他，为什么？ 他明知道不好了，没办法，他不想小孩哭啊，不想小孩妨碍我们大人聊天，说八卦，说是非的，所以他拒绝不了。你面对那个， 我觉得身边现在我身边的家长啊，对于这个游戏啊，处于普遍一种迷茫状态。所以我觉得他最根本的问题就是，我们需要正视啊，这个游戏对人性，乃至于对于未成年人啊，他到底怎样才是合适的？我发现没有一个家长有准谱的。你知道我身边有的家长思想非常前卫的，他不管，他就属于，他是玩吧，就玩，他这就玩够了，自然就不玩了。他这就我身边有的家长还是知识分子呢，就越知识分子你知道吗？越容易掉沟里。他的想，他说人类的本能就是游戏。人类，我们小时候玩尿泥儿，对吧？他们现在玩游戏，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，满足儿童游戏的天性。哎，真这样弄，可是呢，但不是大多数啊，更大多数的家长呢是，行了，啊又玩 了，不要玩。 但是呢，他是没有原则的，因为呢，你看现在就是说晚上九点，他们现在这防沉迷，晚上九点跨去未成年人你就玩不了了，但是他们就说了，好家长你一见给弄得不能玩了，你晚上九点你还打麻将，那你让他孩子干什么？今天我还问一小孩，我说那个哎，连小朋友之间。哎，我发现小朋友之间都在传，小朋友太天真了。小朋友说啊，我听那个教你跟我说啊，说那个就说那个什么几月几号就不能玩王者荣耀了。哎，我很想知道小孩的社会学。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不让玩啊？啊，不知道。然后你看，担心的是成年人。我问他，我说那你不玩王者，那不能玩王者荣耀了，你愤怒吗？小孩不会像成年人一样抗议。 对， 小孩说那我就玩别的。 对啊，就说玩别的。 他说有别很好多游戏。 其实只要同学们在玩其他的，小孩都是这种同侪效应。就比如说大家现在都在玩王者荣耀的时候，大家就疯狂玩王者荣耀。但你记不记得在早前一天玩那个王者荣耀的时候，大家就疯狂玩王者荣耀。但你记不记得在早前一天玩那个 Pokemon？就是玩那个 抓精灵 的时候，你看大家也是大街小巷要疯狂，那时候也大家说要禁止啊，什么不能用，什么不能玩。但我觉得有 一个人物，你刚用到符号这个字，对不对？甚至一个名字荆轲啊，他的身份为什么他不可以是其他性别呢？甚至是中性的，甚至是个外星人等等，其实是解放了小孩的想象力的。问题是这样，想象力能够被引导到什么地方？ 你是周星驰那一路出来的吗？ 那当然。所以香港人的创意，要说新一代的无厘头文化的创意，我们看到它弹性创意哈那个部分。可是当然重点还在于说沉迷啊。为什么沉迷？因为文涛刚讲的，我跟你一样嘛哈，我比你大一段年纪，还是玩以前玩那些打坦克的时候。 你也坦克？ 对。可是跟那个现在的不一样，就是说现在还是回到我刚说，太好玩了，好玩到是说你没办法拒绝。等于我们以前讨论喝酒，讨论吃药，有人说为什么吃药啊，摇头丸什么什么绝对不好的事情，可是为什么那么难戒呢？因为它太快乐了，它影响改变了你的生理。那这个游戏啊，好多人都已经做过研究了嘛，我们也谈过，它不仅是心理上好玩哦，它是不断的刺激你大脑的某一个区，让你那个麻木了哈，让你麻木了，而且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作用，比方说你会容易生气，会有攻击性哈，会攻击哈，压不住你的攻击欲哈，等等。那所以如何防范他沉迷？这个因为有他的生物基础的哈，那当然要需要去注意嘛。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人很孤单。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游戏里面玩的时候，为什么很多小朋友说他们为什么玩，他说因为我这样才可以跟其他同学一起玩，我跟你打同一个战队，我跟你是交朋友，我可能现实生活上不见得可以跟你当小朋友，可是我在电动玩具中可以当小朋友，我父母可能小朋友旁边也可能家里就是父母也忙自己的，也很少跟他们有关注，或者是他的关注度没有在游戏里面得到的高，他在游戏里面得到了某种有朋友又有成就感，我们一起去做了某一件事情，这可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并没有得到的满足感。 所以他结合了社交游戏， 对， 他这个里边哎五个人组一队，对吧？就是有的人谈起恋爱来了，还有的 是 然后就是他这个东西说厉害在哪儿啊？你像那个英雄联盟啊，那还是在电脑上玩。这个叫手游哎，手游啊，他们说这手游该手淫，不是手淫该手游了，手游哎，就是哗，它太方便了，对于孩子来说，而且呢，就是也比那个英雄联盟啊，就好像更容易进入，随时随地，而且呢，你看本身 而且他们就说这个里边啊，我看到那个 FD 中文网有一个人写的一个文章，现在你要是学者写这个，像咱俩玩坦克的就没资格说话，人家就先得摆出来，这鄙人沉迷这个三年打到了什么 现在的 level 是 大神的级别，现在我有资格跟你说说这个。就是这位学者他的感觉，他觉得这种王者荣耀的这个毒性哈、啊，他觉得他觉得比跟香烟可以类比，嗯，就是或者比香烟稍微再轻微一点点。他说就像香烟，你看也是合法的，但是呢也需要适当的限制，就是他也是跟就是说这东西真的沉迷了，那是可以玩到没底儿的，他也他自己的这个体会。 任何的东西沉迷都可以没点了，他要必须，我没看见文章哈，他必须要指出让你沉迷的基础在哪里。比方说香烟是这禁血的尼古丁等等、 啊、我跟你说他讲到一点、啊、就是快速反馈、 啊、对没错， 快速奖赏。他说你在人生里其实就像你说孤独，另一方面是不是啊，你看佛家讲啊，人生啊有这个疾苦啊，生老病死有一个很关键的苦啊，求不得苦，不如意的苦、嗯、对吧。你像这家辉想得个诺贝尔奖，等到今天、嗯、等 快了快了快了 快了得了个台湾的奖、 哎、台湾很大奖，文道 就是说你明白吗，你在生活里啊、嗯、它不是那么马上，但是你在游戏里你可以啊马上见着、嗯、马上见着啊， 所以有所回馈的感觉。 哎，这是我以前说过赌博的快乐，就是讲马上挑战命运。赌钱的人一定那话，他玩够了王者荣耀哈，别的啊，马者荣耀、斗者荣耀什么都玩。其实，在那个有限的空间，坦白讲，不管他怎么社交、什么多变化，其实来来去去就是那些了。啊，他在这个以外没有机会，也没有能力。说呢，比方说有人是所谓的专家哈，我是相信的哈，是这样说，在他年轻的时候培养他，比方说欣赏音乐、艺术、阅读、思考、创造，当这样的话那就不怕了，打了预防针。你成长的时候，你跟朋友的理由去玩吧，你不会满足啊，你觉得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吗？这种快乐就这样，那叫快感，不叫快乐。那转头呢，你在这个以外，从阅读、文字、创造、音乐、看龙头凤尾里面来获得你最大的满足感。你 再说两遍，离诺贝尔奖更远。 为什么跟你？ 哎，但是你看，我就说这个，这个东西吧，我倒也那个听人民网的，这个确实是值得警惕。而且你看，这个人民网都建议腾讯学习那个不作恶的这个互联网公司，所以说干任何事儿，你确实得考这个玩意儿太沉迷，对吧？的确是，可是就是我觉得啊，事实上你看这么多年游戏玩下来，就是说跟那个枣核那个原理一样，其实大部分人呢也不至于怎么着，对吧？就是他是中间这个部分的，都玩沉迷过一阵儿，但是呢，我就觉得确实也有那个堕落下去的。 对， 而且当然，你能不能管那个叫堕落？就是，我怎么说呢？我们家亲戚里有这么一个小孩儿，这个小孩儿啊，就是因为跟父母关系就是也是特别对立，其实家庭就根本不跟父母说话，你这他就已经到了24小时。不睡觉啊，那眼睛熬得跟夜猫子一样，玩上游戏，然后就拿个汉堡包进他屋，跟父母不说话。然后后来我跟他聊天，我真的是不太懂这个游戏的这个沉迷魅力啊。他说我将来就是要有谋生的问题，我爹妈养不起我，没法养活我。他说只要我要是遗产继承人，我要有钱，他说我就到那个世界去了。你明白吗？就是说这个东西好玩的程度可以到随着科技啊，这东西只能更加像真的真实的人类社会一样啊，它完全在里面了。 对， 完里面真实的社交，就是对他来说 已经活在另外一个他认为真实的世界了。 对呀、啊、他看见爹妈他觉得像假的。你就是咱们去上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来，伟杰， 我突然想到很像是就是我们少女时期会看那个少女漫画那个感觉，也有一种沉溺感，因为你得不到的那个世界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太想长大了，他很想做一些什么，然后就像我们在还不能恋爱的时候会偷翻那个少女漫画，在手机上，然后你就会有一种 很兴奋的感觉，还有你会跟同学交换，然后你就会沉迷在那个里面。那为什么想要沉迷在里面？因为你还要考试，你还要考大学联考，你还要考月考，你有各式各样的不如意。可是在那个不如意的空档当中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可以让我觉得在里面我就是那个女主角，我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中心，然后我也是里面最快乐的人。我觉得可能在游戏当中，因为我个人是不大玩游戏，但我觉得最能对我来说最能够连接在一起的就是这个点。但我觉得确实是要管，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还 参考一下台湾的经验。台湾对这事儿态度跟咱们内地差不多吗？ 我觉得台湾小孩子的孤单程度好像确实没有那个大陆的小孩高，因为台湾小孩如果一生，如果就是台湾没有以前我们没有一胎化政策这件事情，虽然现在是开放二胎，但是我觉得孩子们之间的陪伴， 我说对于这个沉迷游戏 有啊一样啊， 台湾的这个政府， 但我们没有下这些任何的相关命令。 但是社会上要宣传吗？不沉迷游戏 也不用，也没有，就至少都没有看到这些要宣传或干嘛的。可能学校的教育里面就会有。 台湾这样怎么能进步呢？ 所以我们就继续在沉沦，是这意思吗？ 你说进步，我还真觉得这事儿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啊。咱就扯远了啊，咱不说这个王者荣耀了。我那天想，你比如说那个诺兰拍的那个电影就是星际穿越，外国人拍电影真认真。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，就是一个纪录片，我才知道啊，他的这个电影里所有的情节都是有所本的，都是现在科学里的某种假说。比方说我看的纪录片就是讲上帝，其实这个片子很好，它罗列出来现在从科学出发最前沿的几种猜想，比如说一个是超弦理论，有望统一宏观世界、微观世界啊，还有一个呢是研究大脑神经的意识，因为认为人的上帝感、宗教感来自于大脑右颞叶的某一个位置的一个东西啊等等，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说啊，电脑游戏论。这个在知乎上都有一个探讨，就是源于我们小时候有时候一种恐惧，就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啊，你老会突然回头，因为你老怕你一走啊后面就没有。但是在游戏里是这样的，游戏里的设定的这视角，你看这个那个就没有啊， 对， 那个就没有。可是呢在量子力学的这个层次里，他们就讲啊，电视机你看着是一个人，你把它无限放大呀就是像素，就是像素。这种假说啊，科学家的假说，这种假说认为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些人呢，因为解析到最小最微观的单位，全宇宙都是同样的类似叫量子，都是很原子都是一样的，说这个东西是谁造的呢？是我们自己，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未来，我们进化到了四维空间的人类，我们最好玩的就是设计我们自己这个三维里的这个游戏，就像那个星际穿越 六本书。